上一个封好的书包，从此走进了村口的学堂。每当放学归来的路上，就会听到妈妈在轻轻唱。早上，阿妈不知道我要去向何方，背上行囊，我要寻找美丽的梦想。当我拉过那道山梁，忽然听见阿妈在哭着唱。想听到